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重新回到周开的别墅卧室，林六幺发现池小池竟然没在床上躺着，他当时慌了神，池小池去哪儿了？在他已经脑补到周开雇佣杀手意图对池小池不利的情节时，他在楼下的客厅里看到了池小池。电视里在放着社会新闻，莹莹的蓝光投在池小池身上，把他包成半透明的一个光茧。一瞬间，061的心软得不像话。没了蝼蚁，没了狗肉，在原来的世界里，池小池就是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人吗？靠安眠药入睡，半夜醒过来后就看看电视，直到再次睡着。061一步步走下楼梯，来到池小池的面前，伸手揉揉他的头发。半梦半醒间，061的声音温和地叫他浑身酥软。 怎么在这里睡啊？ 池小池试图抬起眼皮，但已陷入半睡眠的精神让他什么也看不清。他含糊道： 你回来了。 061把电视关上，室内重现一片黑暗。他打了个响指，廊灯随即亮起。 能自己走吗？ 池小池象征性地扑腾了两下，坐不起来。061失笑转过头去，廊灯又再次灭去。 别动，我带你去睡觉。 在黑暗中，池小池被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池小池立即清醒了不少，本能的有点慌张。061知道池小池有肢体接触方面的障碍，但这毕竟是病，一味的规避总是不好，最好能叫他慢慢适应。在黑暗里看不到对方的脸，只是单纯的接触，或许能从感官上消弭池小池的紧张感。061温声劝道： 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抱一下。 即使在半睡半醒中，池小池这张被开过光的嘴仍能无障碍地发挥功能。 你就蹭蹭，你不进来，男人。 那要不要这个男人带你去睡觉？ 准奏。 然而在把人抱上楼的过程中，061感觉到池小池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，放下他时，他的脚趾本能地去抓床单，看上去像是一只警惕的兔子，好半天才全然放松下来。将池小池安置好后，061摸摸胃，柔软温暖，没有痉挛。061松了口气，没有急于化形进入池小池的身体，而是在距他身侧几十厘米的地方躺下。他看着池小池的睡颜，心里有点空，但细细一琢磨，又被填得很满。稍起，他闭上了眼睛。来到这个危险的世界这么久，061一直守在池小池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一丝不苟。这是061第一次安心地合上眼睛。 太好了，今后小池至少不会再因为自己的缘故而被拖累。 须臾之间内，无数世界线凝成胶片的形状，如有实质交纵流动。那是从等待复仇的契约者脑中抽出的记忆片段，即使在播放时也有丝丝的透明能量溢出， 正是主神心心念念的能量伤。人脑将这些记忆片段一一读过，并蠕动着将能量吸收入内，暗红色的表面随之附上了一层薄透的光泽，让整颗主脑看起来像是一只晶莹而硕大的果冻。主神的专属 AI 观察了许久才问道， 您是在生气吗？ 嗯， 看起来是在生气没错的。 在众多世界线中挑选许久，主神暂停动作出声询问 1198号的情况。 AI 搜索到池小池的 ID 号，将现有的讯息传输到数据板。 宿主代号1198号，宿主姓名池小池，世界难度等级评定 A 级，世界完成度 95， 正在执行中。宿主状态评定，各项机能良好稳定，任务即将完成。所得商值总额116，低于平均值3310。 主神对于最后的那个数字全然不敢置信。 多少？ 116。 主神压下怒气沉声问， 其他数值呢？ AI 尽职尽责地 check 了一下， 契约者3399沈长青，积累商值为零。您还想要继续了解吗？ 继续。 任务对象对其好感值为零，回忆值为95。稍等，回忆值有变动了。 主神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把池小池送进下一个世界去。 这个世界要完成了。 现有数值85。稍等，现在73了。 究其原因，是池小池早起无聊，发现周开的回忆值一夜之间上涨到了95。他吃了一惊，召唤061。061作为系统，偶尔也需要待机一下。昨晚和池小池同床睡着后，他自然重新融入进池小池体内，一直沉睡到现在，才被池小池语音激活。061没有什么起床气，不过还没有全然睡醒，一把初醒的哑嗓撩得人耳朵发痒。 怎么了？ 哎，你看看，他的回忆值怎么快满了？ 这种失望的口气是怎么回事？ 061转头去查了一下。 昨天半夜他伤口痛，半夜没睡着。 身败名裂，人财两空。这种事儿经不住想，越想越气，一口老血想吐吐不出，当然会后悔了。得知原因后，池小池惋惜道， A 级难度呢？感觉不趁机捞一笔实在不划算。 冒昧问一句，你想干啥玩意儿？ 我记得回忆值也能对东西的，你昨天不是还对了个狗给我？ 061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。 所以 带我逛个仓库呗。 行行行，逛逛逛。 061带池小池去逛了个早街，因为回忆值是通关世界的唯一参考数据，因此回忆值仓库里的东西价值很高，所需要的数值也偏低些。池小池挑挑拣拣，在众多卡片中挑选了3张昂贵的高级卡，2张中级卡，凑齐了美颜盛世效果卡高中低三件套，可谓收获颇丰呢。 回忆值只剩下60多了。 花了再挣啊。 花了再挣？对周开来说，池小池就是他的人形自走现世报。 然而在须臾之间里，主神却动了大怒。 他这是在干什么？向我挑衅吗？ AI 没有提出异议，但却暗自想到，好像规定也没说不能这么玩呀。理论上来说，池小池想在那个世界逗留多久都行，但是回忆值实在难得，几乎所有的任务执行者都将其视若珍宝，哪怕有1%的增长都要精打细算，因此回忆值兑换仓库里的卡片常年吃灰，很少有人舍得挥霍。 敢这样大肆挥霍毁一职的，池小池堪称第一人。但池小池偏偏有这样的资本，